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四。我们每跨入一个新的年份，每进入一个新的月份，每进入新的一个星期，我们都会发生变化。那回首过去的这个日日月月年年，大家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感悟呢？那么在每个周四呢，我们节目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创业创新的话题。那么回首我们以前请过的那些创业者，他们现在还好吗？他们的创业项目还安好？他们的初衷是否改变了？他们的项目是否变了方向呢？那么其实从前几个周四开始，我们的节目就已经推出了我们的系列策划啊，职场帮帮团特别推出的是叫做创业回头看。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嘉宾，他也是曾经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分享他的创业想法、创业历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来自悟空租车的联合创始人朱旭。朱旭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悟空租车的联合创始人朱旭。 嗯，非常有经验啊，在媒体面前表达自己哈哈，这个跟两年前相比就大有不同了哈， 有些进步吧算是。 我记得请朱旭来节目做客呢，应该是前年是吧？ 前年的夏天，对 啊，16年。可是我们刚在外头交流的时候呢，他们还说这不就去年来的吗？啊、去年的夏天哈， 是 啊，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还停留在17年的感觉都。 是的，那事实上呢，你们公司到今年已经是成立第 4年了， 四个年头了， 第四个年应该是年头算都算第五个年头 了，哦，第五个年头了， 第五个年头了。 哎，那么这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哈、啊，过去的这4-5年的时间啊。你们经历了哪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 好的， 我觉得有一点很可喜的是啊，也是值得庆幸的是哈、啊，就是你们的前面的这个称谓没有变啊， 对， 没有变成某某公司的创始人朱旭。 没错，没错，就是至少公司还活着，这就是对创业者来讲是最大的这个惊喜了。 嗯， 公司还能正常进行。 是，有很多连续创业者呢，就名字不变， 嗯， 创始人也不变， 对， 就是前面那个定语一直在变 啊，定语一直在变。 嗯，那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啊，你觉得你们公司为什么活着？ 我觉得还是在专注做一件事儿吧。 嗯， 就是当我们最初创业想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好这个领域，看好这个市场。然后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变过我们的业务方向，没有变过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持之以恒的只做这一件事儿。 嗯，好，那首先还是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这家创业公司他们在做什么。 嗯， 那么名字已经介绍了，跟车有关。 对 啊，那现在跟车有关的这种业务有很多。 对， 比如说滴滴、啊、 滴滴啊， 还有这种神州 专车、 是吧，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吧，还类似的。 对， 对， Uber 啊这些。 哎，你们是走什么样的模式呢？ 我们走的是自驾租车。 嗯， 就是说我们的车上并不提供司机， 我们把车直接交给我们的客户开，做自驾的方式。所以我们是一个提供自驾租车服务的互联网平台。 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车企啊，比如说一些在石景山吧啊，投入了很多这种电动车， 对对对对对，电动、 啊、这个车摆在这个哎分时租赁嘛哈，你自己去开是吧？然后你自己去停，你们和这种模式一样吗？ 不太一样。 嗯， 那个呢，我们现在行业内叫分时租赁，它解决的呢是在城市内大概一小时几二三十公里之内的这种交通需求。 嗯， 其实它跟打车是有重叠的，只不过打车呢不一定满足他们，比如说对于一个专门自己驾驶车辆的需求。但是像这样的车很少租，比如说超过一天， 嗯， 甚至很少它里程行驶超过，甚至超过50公里。 嗯， 但我们现在的自驾租车呢，我们提供的更多的是这种相对中长途的服务，比如说用车超过一天，甚至说比如说一天超过8小时，超过几十公里100公里，那就是自驾租车的范围了。我们并不跟打车的客户做竞争。 好，你看就是他们一直活着就是跟这些现存的模式不太一样哈。好，我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啊。 对， 司机刚才你们解决了啊，就是说 我们是不提供 消费者嘛， 对， 自己是开的， 自己开的 车的人哈。好，车从哪来？你看现在滴滴的模式呢， 嗯， 很多车主都是啊拥有北京市户口或者是 金牌京人 工作居住证的人， 对， 是吧？那么像神州呢，它有一部分是它自己的车辆，还有一部分呢跟滴滴类似，是吧？ 对，合作，对 啊，合作。那首汽呢是它自己的 出租车的性质，对， 是吧？那你们这个车从哪来？ 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的特点了。 嗯， 我们从创业伊始就想做共享经济，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是做轻的，我们不拥有自己的车辆。我们的车来自于哪？来自于市面上上万家中小租车公司的车辆。虽然它中小，它的规模可能也是有上百台甚至几百台，只不过它不像行业内大的像滴滴一样有自己非常知名的品牌，有自己的这个互联网的能力。 嗯， 所以相当于是我们把上万家这种中小型的租车公司它的门店闲置的车辆放到平台上，我们做共享。 嗯， 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租车里的携程。 嗯， 哎，携程把各家的酒店机票放上来，他自己并没有这个酒店和机票 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容易理解。以前我们去中关村买东西，买硬盘， 对， 买显卡， 对， 买内存， 对， 没有一家他是全都卖的， 没错， 是吧？他可能主营内存，但是来了一个客户要传机器，我不能把它放走， 对， 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拿货， 没错没错没错。 你们是属于这个， 可以，您可以理解为，对，我们把各种类型的车辆， 嗯， 各种地域不同的这个网点、机场、高铁、市区，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您到我这儿就可以，无论是什么车，小车、大车、豪华车、 SUV、甚至是什么这种高端车都可以从我这儿租，无论是什么网点、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嗯， 所以相当于是我们做成了一个像您说的平台的性质，您不用再去找那些小门店了，您可能担心服务不好、车源不好，甚至覆盖不到，那基本上找我都能满足这些问题了。 你是属于拿货的， 对， 把他们的资源整合了， 没错，资源整合做平台。 好，那刚才我说过啊，16年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他们来了啊，那个时候你们有多少家这种合作方，就是租赁公司吧？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才有一两百家吧。 一两百家， 一两百家，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 嗯， 对，现在已经超过有快3000家了。 3000家 了。 嗯， 就因为我们的业务也要迅速去发展嘛。 那时候一两百家最小的这个租赁公司，它拥有几台车？ 那个时候，其实现在我们的标准也没有变。 嗯， 基本上最少的也至少有20台到30台以上。因为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像20-30台车，对于一台车如果15万的话，它也要3-400万的资产，也是一个当地已经是算小型企业，不算微型企业了。 嗯， 它必须有1到2个门店，能够给客户提供好的服务。 嗯， 所以你想，一个企业它有几百万的资产，它一定需要考虑企业的运营的情况、生存的情况，所以服务一定不会很差。 嗯， 但如果只有2-3台车、3-5台车那种太小的公司，实话说，初期我没有选择跟太小的公司合作，因为它毕竟没法提供客户想要的服务。 那个时候你们进驻到了多少个城市？ 那个时候应该说有几十个城市吧。 嗯， 现在的时候，现在已经超过200个城市了。 嗯， 几乎您能叫得上的中国的城市的名称，基本我们都有。 啊，16年的时候，你去过多少个中国的地方？ 16年 啊， 16年 这个比较难算了。 对，难算。其实很多地方，包括省会，我们都去过。 但是确实没有17年跑得多。 对。 16年可能也就是比如说跑过10个省， 嗯， 11、12个省，但几乎17年主要开过业务的省份我记得我们都去过。 都去了。 都去过。天南海北都去过。 开车去啊。 就是是这样啊，如果是开会的话我们就会这个周边肯定是开车去， 嗯， 但是如果太远的话我们会坐飞机，因为 嗯 毕竟从北京如果在新疆开会，那我开三天开一礼拜， 嗯， 我这个会议的就是什么办事效率低了， 嗯， 但我会下飞机拿个车。 好 啊， 我们现在再来复一下盘哈，从公司成立到现在，你觉得作为你们这样一个创业公司哈， 嗯， 走过了哪几个最重要的节点？我是回顾一下啊， 嗯， 我印象当中你们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嗯，就是有一次你去拜访一个客户， 嗯， 那个客户就是可能是你们的合作方吧， 对， 他们是这个租赁公司的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 对， 哥几个好像正在打牌 打麻将，对， 打麻将 对， 然后呢你就在外头等是吧， 对， 等他们糊了你再进去， 对，就是老板心情好点嘛，但是呢谈的过程中一直在打麻将， 一直打麻将 啊，一般就是哎什么这个什么这杠一个， 嗯， 然后或者说我吃，然后一边他在打我在跟他聊，因为那个时候最初期做业务，啊，我们要说服合作伙伴。 我特别好奇，就是那家公司现在还跟你们合作吗？ 那家还在。 还在， 而且那个老板现在合作还很好。 那你再去的时候他还会 其实打麻将的概念是人家有朋友来，肯定是说这个打麻将是自己的习惯，但其实人家主要业务也是做租赁做得很好， 嗯， 但而且他对这个在租赁业务就这种互联网的方式逐渐渗入之后，服务要求啊标准高了之后，其实他们转型很快的， 嗯， 就是能很好的提供现在互联网人群需要的标准，比如说这种好的体验，上门送车，甚至说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车上的装备啊备品啊这些。 这个我先放一放啊， 嗯， 因为你们要跟这么多的租赁公司合作是吧， 嗯， 肯定还有一套标准化的管理。 没错，必须要标准化， 啊。你还会允许他在工作时间打麻将吗？先不说啊啊，我们说说这些年你们走过的几个重要的节点。 好， 好不好？ 好。实话说如果真的回忆哈，重要的节点还挺多的， 嗯。 我觉得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真正敲定我们的商业模式， 嗯， 就是说真正确定我们要做在共享经济下做自驾租车这个业务， 嗯， 因为当时其实真正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还没完全明确说自己具体要做哪一块。 你是从一汽出来的吧？ 一汽大众， 一汽大众出来， 一汽大众，奥迪品牌， 嗯， 然后那时候是14年的8月份我们注册的公司，我是9月份就是这个叫什么结婚的不是提的辞职报告嘛，然后结婚之后就是这个提完辞职报告之后我们就开始这个具体的商业模式的研讨， 嗯， 后来确定说哎在共享经济下做这种自驾租车的业务，这应该是一个里程碑的节点，就是说我们确定了我们的模式是什么， 嗯，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想明白自己干嘛，到现在我们做的还是这个业务。 那时候没想到拍个录像像马云那样。 哎呀也许有，但是还没开始找， 嗯， 啊，这个因为现在还 没工夫找， 对对对对对， 没到找出来的时候， 对，等真的做大做成的时候我们找一找做个纪念， 嗯， 然后这算第一个哈李老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获得第一轮融资， 嗯， 那个是相当于是资本市场至少对我们的模式是认可的。 哪一年？ 那个是14年的年底。 那时候钱好找吗？ 实话说哈，那个时候还算是资本相对热的时候， 嗯， 但是并不代表说你拿个 PPT这个拿个商业计划书就能拿到钱，你还是要给投资人讲明白你要做什么， 嗯， 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你团队什么样。 第一笔钱是多少？ 第一笔是500万， 嗯， 天使投资。 天使投资500万。 500万。其实应该说也不算少了，因为足够我们把业务在初期赚起来。 嗯。 而且那个时候之前节目上也聊过哈，拿第一笔天使投资还是比较有这个戏剧性的。赌投资人赌给赌来了。 嗯。就是他也不认识你。 也不认识。然后而且觉得租车原来是一个红海的市场，觉得没有机会了，但后来听完以后觉得哎原来是个蓝海，而且还有很有潜力，所以才投了我们。 模式之前没有人玩过。 对，或者说这个模式没有人做，另外一个其实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嗯， 足够多家其实在里面去竞争，反而能促进这个市场。 啊，一个是想到这个模式了， 对， 然后第二个是拿到融资了，嗯，这个其实是很多创业公司的大事迹嘛， 大事迹， 有这想法了，然后拿到钱了， 对， 后面呢， 比如说我们的业务初步开始上线， 嗯， 那就是15年的，我记得特清楚，三八妇女节， 嗯， 业务正式上线，我们的 APP 启动，可以通过下载市场下载，我们开始推业务，那个时候就发现说有个哎一单两单开始慢慢上来了，虽然那时候订单只有个位数，但是还是很高兴的， 嗯。 哎，就是觉得终于有订单了。 有一个创业者曾经来上我的节目啊，我们之前都会交流说把手机调震动或静音， 对， 他也调了， 对， 可聊聊着呢，您已进账258块钱 啊， 一个女生自动出来了。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比较震惊，下来了节目之后我问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他是做这个，也是做这餐饮 啊 软件的，你知道吧、 啊、 他说我们这个软件啊改了一下设置，能够突破这个安卓和苹果的那个系统设置，即使你调了静音了，一旦我们这个软件进账，它就会自动弹出来，你知道吧？ 明白，它就提示你不能错过订单。 对，我就很理解这创业者的这个心情哈、 啊。没错， 你们当时拿到这个前面的那几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那个时候是紧张大过激动， 嗯，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哎。就有订单了很高兴，但是就会想说怎么把客户服务好。 是你们服务好还是你们的这个签约合作伙伴服务好？ 在当时头大概不到一年的时候哈、啊、我们是自己做自营、 嗯。 为什么呢？我们想说我们自己先小规模的租一批车，我们自己先运营。 你们先 把 这个 模式规则先自己跑清楚、 嗯。 不然的话我们想往全国复制，我们拿什么复制呢？人家可能比我们还懂。我们跟人家都就是我们都这个教不了人家，我们还是学生呢。所以先去自己来做，所以当时有了那么十几台车啊，在平台上就开始做，甚至那个时候头几个客户都是我们自己去送车，自己客户交车， 嗯， 对，也要跑一下流程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紧张，怕给客户服务不好，甚至那时候亲自给客户打电话问问他满意度，您满意不满意啊，有什么意见啊什么的，客户还挺受宠若惊，哎呀，你们这个叫什么公司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亲自来打电话关注， 嗯， 喊。 哎，这些其实还是挺符合创业者 对 的这个心路历程的、啊、 对，而且那时候也没人说吧，就我们几个人， 就是自己又是跑堂的，又是掌柜，还兼收银， 还兼保洁， 嗯，是 都兼。 好，再往后， 嗯， 哪个重要的事件？ 再往后呢，应该说我们的自助取还车上线， 嗯， 我记得应该是2015年的秋天的时候，国庆前后，相当于是我们有自助取还车了。就什么概念呢？我们当时实验了无人交还车，那个是一个比较领先的，就是在比现在的分时还要领先，就是客户几乎不用这个任何人的这个指引，下了单之后告诉你车在哪儿，引导你走到那儿，如果你找不到可以鸣笛鸣闪找到那个车，拿手机文文开门， 嗯， 开了门之后钥匙在车里，然后开车直接走。 你们为了研发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也有将近3-4个月的时间。 嗯， 我们跟一个这个汽车的配件零件厂商合作，这样的话速度会加快很多，双方共享产权。 所以那段时间你们在技术人员上的工资花费应该不小。 现在也是。 嗯， 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投入就是占主要部分的还是技术人员，因为我们对这个很重视。 嗯， 因为任何的你的后台的系统也好，前台的系统也好，包括这种比如说给客户的 APP 的感受啊，其实对技术团队要求还是很重要的。 嗯， 对。 那时候公司有多少人呢？技术？ 哎呦，那个时间点可能大概有30-40个人，就是全公司30-40。 嗯， 那时候技术同事可能能占到至少1/3到将近40%。 嗯， 现在我们现在在北京有将近100多号人，160-170号人，技术团队也占了将近有1/3以上。 嗯， 啊，60多个人。 嗯。 好， 再往后呢？ 再往后就是我们的业务往全国扩了。 嗯， 就是2016年的，应该说春节前我们做了决定，春节之后正式跑。我记得当时我们这头几个合作伙伴哈，我记得特清楚。然后我们内蒙的一个合作伙伴是正月15，当天就正月15之前飞过来，然后正月15跟我们确定的合作，就是大年还没过完呢， 现在 开始推了， 推向全国哈，到全国找这个租赁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做合作伙伴。 对， 还遇到当年在北京遇到那种情况吗？ 其实少很多了，因为一个是说呢，其实当时北京呢也是算是不能算是个例哈，其实大家对你一个新平台不了解，并不知道你在行业内你是做什么的，你来帮大家做什么。但是我们在北京做了一年，至少其实很多的租赁公司都知道有悟空这个名字了。然后我们其实在全国也在行业内做了一些这种内部的营销，所以大家也知道啊，悟空的这个平台是来帮助我们中小租车公司的，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这种相对这么统一的这个一个联合体，来去帮大家共同成长。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对悟空还是期望度很高的，甚至有，包括现在也有，逐渐有各种各样的公司来找到悟空说，哎，能不能跟你合作，我在哪个城市哪个区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用实力在提高自己话语的影响。 没错没错，前两天你看有什么安徽芜湖啊，在某个区来合作，有什么在什么在镇江某个区的公司过来找合作，说你这个区有没有租赁公司，我跟你合作 啊、哦。 对， 所以这也很像我们在职场当中个人品牌的竞争力的提升的轨迹。 对，确实像这个品牌，它的声音逐渐大了，大家认可你了，其实来的人就逐渐多了。 嗯，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历程哈、啊，再回到现在，你来整个观察租车市场过去这一年， 嗯。 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知道去年反正这个分时租赁， 嗯， 是在北京一些大城市哈， 对， 崭露头角， 对， 嗯，那也有一些这种租赁公司 对 退出了舞台， 没错 啊， 没错， 名字我们就不谈了，反正押金还有几千块钱没退， 甚至还没退的，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对， 你观察啊，这一年， 我觉得 什么影响？ 应该说，先说这个行业哈，其实行业还是始终在发展的。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阻挡不了社会的进步，阻挡不了大家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需求的提升，所以这个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其实都在去扩大自己的规模，其实希望在寻找更多的客户，这是一定的。但是大家也许方式不同，模式不同，所以就存在说是不是这个叫你的方向完全正确，或者说你走的路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路径，在运营过程中的每一个方法是不是正确，所以就存在说有的公司可能继续能活着，但是有些公司确实遇到了经营的问题，甚至它不存在了。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这一年我看到了，甚至跟我们同步创业的有的公司已经就不在了，有的公司呢改了名字，有的公司呢换了商业模式，所以这都意味着说市场是持续在发展的，但是竞争一点没少，我觉得反而比以前更激烈了。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优势在哪儿，你怎么去打这个市场。 我们以这个汽车租赁为例啊， 嗯， 很多公司都是重资产投入， 对， 是吧？或者是撒币模式啊，就 是 撒，就是抛撒的撒，币人民币的币， 烧钱的模式， 烧钱模式哈， 对， 你懂的。那么你们选择的这个模式和他们不一样，是否是你能够啊，你们公司能够存活到现在的重要原因？ 嗯，算是一个。这个李老师说的很对哈，就是说，其实初期我们并没有说一直在有融资，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因为我们觉得本身租车是一个低频的产品，即便你烧钱，你很难说快速的把自己的规模烧得很大，但是如果你烧了钱，业务没起来的时候，你的钱烧没了，你的公司都没了，那就是家底都没有了。 你们做过这个也做过促销，也做过这种什么返券的活动吗？ 就是、促销返券做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花大钱去打过广告， 嗯 啊，投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广告啊，或者什么电视广告，就我们真的没有过。因为在这个点上，我们判断了一下，以我们现在的这种规模体量，即便我们去打，对业务量的提升有限，但是可能很快去消耗你的资金， 嗯，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一步一步的走， 嗯， 对，一步一步的走。另外，其实，在你的品牌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其实你打广告反而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对，所以还是说稳扎稳打。 嗯 嗯， 那你觉得过去这一年的这个汽车租赁市场发生的变化，对你们来说有哪些机遇？ 机遇仍然有。其实像说哈，就是比如说这种老百姓消费这种习惯的改变， 就是他们烧钱在培养习惯，啊、你们 算是这个受益。其实大家都在培养习惯， 是， 只不过说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嗯， 我们希望说把钱放在了更这个怎么说呢，更物有所值的地方， 嗯， 但是老百姓的消费习惯逐渐的改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这也是个趋势， 嗯， 比如说大家现在认可了这种出行有更好的享受， 嗯， 我出去玩，比如说我自驾游，我不一定非跟团，我说我出去玩，我不一定非跟团游，我可以自驾游，甚至自驾游，很多人理解自驾游是说我开着自己的车周边游啊，什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者是开到外边。但是为什么不能说我坐飞机或高铁？现在飞机或高铁很方便了，到青岛几个小时，到济南甚至两个小时不到， 嗯，延误四个小时。 有高铁还好，飞机可能会延误。 对， 但是如果不延误哈，李老师，这个下飞机或高铁取个车，在当地去周边去自驾游，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单纯的自由行，如果说就是飞机酒店到了当地，其实你还要去当地借助公共交通去到各个地方啊。去查路线啊，这些查攻略。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种落地自驾的方式，甚至说我可能比如说之前我们提供给客户很多路线，很多这种攻略的玩法，那客户相当于是我买了 机票或者是这个高铁票，下飞机或高铁去提了车直接玩，无缝对接了，这个感觉很好。 嗯，这个感觉想起来也很美。 对， 嗯，那么事实上大家的这种行为， 嗯， 出行的行为， 对， 符合你的预期吗？ 符合，甚至我觉得，这个， 你有数据证明符合吗？ 是这样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超过一半以上的订单， 嗯， 甚至是60%以上的订单都是在机场和高铁网点， 嗯， 其实这已经说明了这个客户其实借助高铁和机场出行的这种数据。另外一个呢，客户现在比如说到周末的时间， 嗯， 到现在你看马上到春节了，又到预订的高峰了， 嗯， 到这个时间预订这种小长假甚至七天大长假的车辆的比例非常高， 嗯， 我们在小长假大长假的出租率是全年最高峰， 嗯， 像现在春节。你看现在马上开始卖高铁票了，或者卖火车票了，买不到票的人其实他也希望更好的方式去回家，即便买了票了，春节几天回家，家里可能没有车的话他不习惯，他也需要租个车。 过去的这 就是消费习惯的改变， 一些小长假和大长假啊， 对， 这种数据有没有证明这种趋势越来越强？ 肯定有证明。 就比如说你们去年的清明端午中秋跟今年的比， 对我们来讲哈，对我们自己来讲一定是上涨的，甚至上涨了几倍。 嗯，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业务的这个范围扩大了，比如覆盖城市扩大了，合作的伙伴车辆规模也扩大了， 嗯， 所以一定是等比的。但另外一个在等比情况下，单车的这种出租率比以前还要高了， 嗯， 所以就证明说车辆在增加的时候，客户订单的增长是比车辆的增加还快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你们投资人应该很开心呢。 对，就是至少觉得我们的模式还是很好的。 如果再往后面加一个大世纪的话， 嗯， 在投资这个点位上，你们现在能公开的，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上一轮投资， 嗯， 就是云南城投集团， 嗯， 对我们的这个 B，算是 B 轮的战略投资， 好， 对，这是相当于我们创业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了。 好， 嗯， 说到这个投资，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 嗯，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我觉得，朱旭他们创业有的时候呢也带着很多的机遇巧合和戏剧性哈， 对对对对对， 这笔投资其实没打算投他们的啊， 初始确实不是 没打算投啊，为什么又投了呢？而且还投了，那肯定都是上亿的嘛，是吧？ 对对对，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欢迎大家呢在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朋友们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 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城市广播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继续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我们请入曾经2年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来自悟空租车的联合创始人朱旭走进直播间，聊一聊他和他的团队这几年的心路历程。朱旭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来说说哈，截至目前最大的一笔融资是怎么谈成的。其实作为创业公司来说呢，往往最后倒都倒在没有钱的问题上。 是 这笔融资来的时候你们手头缺钱吗？ 其实并没有，就我们就创业公司肯定是这样，就是说持续是在跟资本 接触， 资本方接触，持续说希望这个能这个有保持稳定的拿钱的这个频率，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是在接触，但是确实最早这个机会并不是以融资的方式来介入的，更多的是以这种比如说技术合作。 什么合作呀？ 技术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有租车的 APP，我们有成熟的技术团队，所以当时确实我们的资本方，当时也是资本方的这个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它其实有这个叫什么用车的这个就叫跟租车板块类似的需求，特以自驾游方式为主，所以呢当时最早是希望我们做外包的方式帮他去做个 APP， 就给他做个 APP， 做个 APP， 对。但是呢一来二去大家聊，包括说跟这个需求不断的在研讨，包括说跟这个股东方的高层在聊的时候，确实发现说其实与其让我们只做个 APP， 不如说让我们自己把这个项目做起来。 哦，打个比方哈，就是我是一个著名的啊国有企业啊，专门做这个农产品的。 对。 哎，我看有一个做这个蔬菜啊水果什么电商的。 对。 APP 做的不错。 对。 我说来小蛋过来。给你几百万， 对， 啊，你给我也做一个 APP， 对， 我没想让你做啊，就我自己来运营， 对 吧？ 对。 后来没想到，觉得那还不如， 没你帮我来运营这个电商平台， 哎，投点钱你来做， 对，就这个概念， 哦，就这概念，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逻辑，就是这是一个，就其实对我们的股东方也是很好的事儿，就是说如果只是 APP 的话，你要不断有人去运营它。你要去想这 APP 的怎么跟客户的交互体验，具体业务怎么做，你依然有一个团队来去运作。所以不如说我们有一个专业团队直接来运作了。对。 好。那么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个真是意外之喜。 就是挣一笔辛苦费。 对，原来想就赚点钱。 啊，这个赢得了融资是吧？ 对。 那这个对于你们战略的变化有影响吗？ 肯定会战略上有帮助，会比如说加速我们业务的扩展，然后因为包括说股东方投资之后，我们自己又做了这个自驾游的这个叫业务板块，它肯定是在基于租车的模式下做了车加 X 的产品，这个 X 就是说可以有酒店啊门票啊这些绑定起来，就像刚才说的客户租车也是自驾游，那干脆我给你提供一系列的自驾游上面的服务，实际上是业务的一方面积极的延展，我们的主业还是租车，但是在租车上面我可以给你提供更丰富的产品，所以相当于是不仅加速了我们的业务，还帮我们丰富了业务的一定的宽度。 他给的你们资源吗？ 对，给了一些资源，相当于比如说我们投资方是云南城投集团嘛，相当于云南城投集团在云南的很多酒店啊景区的资源，结合我们现在的车辆，甚至包括结合我们线下公司运营的车辆，打包成产品推给我们的客户。实际上客户就不是说你租了车自己找攻略找酒店找景区玩了，它是一套绑定化的产品推出去。 所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够忽略任何一个机会。 对，这个确实是。 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我也有印象。就比如说经常在咱们小区门口卖房子租房子的这些中介小哥是吧，他们对每一个人都很热情。 对。 要不然你想某中介公司也不能发展的这么大是吧， 对。 啊，而且和一个著名的房地产公司还能合作牵手。 没错。 他们就是对每个人都很热情。谁知道你有几套房？ 对， 谁知道你想买什么样的房？ 没错，谁知道就哪块云彩下雨呢？ 还真是不知道啊！作为创业者，还真的是不能看人看脸下菜碟儿。 下菜碟儿，对，没错， 是。听起来就是这几年你们发展都还挺顺利的哈。那回顾过去的这一两年，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是最操心的？复盘的话，哪些路是你们走过的弯路？ 怎么说呢？其实。操心的事真的挺多。您说的顺利是说从哪个方向看哈，顺利是说至少我们公司还在啊，我们的团队还在，大家还在做这个事儿，这个是顺利，这个是好事。但确实走过的弯路肯定有。比如说刚才就说走这个分时租赁，刚才这个香露老师也说了，很多家做分时租赁这个火很火。其实最早我们就做过分时租赁的产品。啊，在分时租赁之前甚至我们还做过 P2P 租车，就是个人对个人的租车产品。是，就我的车分享给您，您的车空悬了分享给第三个人，这种其实这两个产品都是复盘下来我们当时觉得过高的估计了市场的潜力和需求。对，包括像 P2P 产品，我们最早创业初期其实想考虑过，就是共享经济下你既可以共享个人的车，你可以共享公司的车，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初期想先共享个人的车，但是还没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想明白这个事儿走不通。因为咱们国家的这种征信啊法律的机制在这个领域上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客户的车真的说我的车借给您了丢了，或者说这个车真的撞了，撞得很严重，甚至伤到别人了，甚至把车的某些部件做坏了，甚至车弄得很脏很乱，没有一个法律或者体系或规则来去规范它，甚至会造成双方的这个对业务的不满，甚至对服务体验的这个很难提升。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做这个 P2P 的这种产品，直接转向了这个个人车的，就是这种叫公户车的租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像这个现在很多家很火的分时租赁。其实分时租赁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包括我们的几个联合创始人都认为分时租赁一定是这个出行领域在市区内很重要的点。但是它是不是现在做对于一个完全独立经营的民营企业就赚钱，这是有待讨论的。就是说它成本很高， 效率不如你现在 对 这么高， 或者说效率和对，一是效率，另外一个客户的这种需求的量有没有那么大，能够保证你的公司能自我运转，自己养活自己，这是很困难的。包括咱们说分时租赁哈，车你要付成本，停车位你要付成本，甚至有些还要付停车费，这个还有充电费，甚至可能还有运营的成本，比如说你要把车挪到这个停车位上，要洗车，要保养，你要把车比如说坏的车要去拖拽修啊，这些你都要付钱。那各方都收走一部分钱之后，留下来的那个利润够不够养我们自己，甚至留得下留不下利润都有待考察。 所以你的结论是分时租赁很好，但不适合于初创的小公司。 没错没错，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很难做起来。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以我们当时的规模和体量，我觉得真正做起来我们付出更多的成本，所以我们快速的就这个转型了。 目前对于你们公司来说最大的难题，你们每天都在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对于我们现在想解决的问题呢，应该说是 怎么能更好的把这个品牌传播出去。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哈、一定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期望跟实际是有差别的。你兜里的钱和你想花的钱一定是有差别的，就是当你想花的时候钱一定是不够的。那你怎么把品牌打出去，怎么能更好的人知道有这个悟空这个品牌。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就一直在想说怎么能有更好的传播的方式，怎么能有更好的传播的渠道把这个品牌传播出去，低成本的。您说我们要有这个几十个亿夸花十亿打广告，那声音肯定出去。 那你们想过什么低成本传播的方法吗？现在很多人都为这个事儿苦恼，是吧？ 对，这个确实是，其实也想过很多，但这个呢，我觉得就 你跟我分享分享吧，哪些奏效，哪些 各个公司有见仁见智的方法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老客户的这种口碑传播的方式，其实你真的产品好，我们的客户会自己去帮你去传播。所以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客户在结算完之后分享红包，分享代金券， 这个行业都在做。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你怎么让客户真正愿意去分享，包括说可能我们希望让老客户，比如说带新客户有一些奖励，老客户的复购我可能给你一些这种优惠，其实这些都是相对成本低的方式。其实实话说哈，像老师我们自己在摸索，就是如果说现在可能没有哪一个说一剑封喉的渠道，说哎，这渠道我只要抓住了稳赢，我觉得很少，可能更多就是要不断的去摸索。比如说我们去这种在行业内啊，比如说这种哪些模式的创新好，通过行业的渠道帮我们去传播，我们有更好的 B 端的这种合作。那在 C 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多的说跟这种相关的专业的媒体，比如说这种自驾游啊、自驾俱乐部啊，这种自驾的达人合作，以这种方式帮我们去以这种产品体验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打广告的方式去传播，可能我觉得就在现在看来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现在你们已经进驻到了200多个城市，也有很多家这个汽车租赁公司 的合作伙伴， 对，那么大家在使用产品的时候呢，都希望在每个城市都获得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啊。 对， 那但是这些合作伙伴呢并不是你的分公司或者是你直接的下属、 对， 怎么来管理。我们就回到上半段谈的那个话题啊，你原来拜访的客户啊，当时在打麻将，现在呢还成为你长期的合作伙伴了， 对， 你还允许他们或者你有这个资格允许他们啊上班工作时间不能打麻将吗？ 这么说哈，如果是他在工作时间需要给客户服务的人员，那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在那个时间有客户要服务，甚至有客户要进店，一定是不行的。但是比如说我接触的那个肯定是这家公司的投资人，是老板。那好，如果你有好的职业经理人或者你的门店店长在工作，你打不打麻将我就限制不了了。因为所以在这个点上是，就是我鼓励门店，比如说你有更专业的人或者门店店长来去操作，投资人他其实只是做店面和人员的管理，他就是人员和财务的管理，甚至企业方向你不用去管太具体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让老板亲力亲为去管所有的事情，他就不会想说未来合作怎么去做了。 那如果一家店店长在打麻将，员工啊、也在打麻将， 那这么说啊，对我们来讲这家公司首先它管理是有问题的，我们肯定会跟店面的这种投资人说，就是店里老板说，如果你发现这种话你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大多数的老板还是就是怎么说呢，99老板不会这么允许的。 就是你拥有对于合作伙伴的处罚权吗？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如果真的发现了违规的状况一定是要处罚的，无论是你认或不认，因为那是客户需要的。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大家互相认可互相信赖的过程，你加盟到悟空的平台上，就是愿意按悟空的标准去给客户提供服务，你一定要认这个标准。为什么？因为咱们的标准是比照着行业最好最极致的体验来去做的，如果这个体验都达不到，客户怎么会选咱们呢？ 在这么多家的合作伙伴当中有没有淘汰出去的？ 实话说肯定有。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标准可能有没理解，就是或者大家可能在这个时候有时候转不过弯来。 比如 确实有， 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可能不好举，就是肯定会有，甚至可能每个月都会有。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是可能复制量达不到，有些是自己觉得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严格了，我想哎呀这个咱们暂时先这个合作是不是缓一缓，这些都有。但是现在也有说哎我现在觉得其实你们做的是对的，或者说这些标准确实是客户需要的，我能不能再合作。 其实在零售领域有很多这种加盟模式嘛。 这个其实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共性，就是怎么来管理， 对， 怎么让我们的这种标准化深入到每一个细节。 对， 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应该摸索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是吧？ 对，实话说， 其他的这种领域来说， 现在还在摸索，就是在这个标准化管理，甚至说我们叫连锁，像我们算连锁经营了，这种方式里边，其实需要摸索的还很多。 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据说你们的这个公司创业项目的案例已经被清华经管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收录了。 收录了，对，因为我们的模式其实是在共享经济下的自驾租车嘛。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叫这个服务标准化，这种服务标准体系，其实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如果您进到，我举个例子哈，您现在进到这个711便利店，进到全食便利店，你其中买的任何一个东西，甚至包括买它的盒饭，买它的早餐，你不会担心有，对，都是一个味儿的，品质是一样的，而且您不太会担心吃坏肚子。这打比方说，就算吃坏肚子，你也敢找他，因为他是一个全国连锁有几品牌的公司。但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卖部，如果他现在卖的早点也好，或者是他卖的面包也好，卖的三明治也好，是不是所有人都敢买？甚至说吃坏了，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敢去投诉他，或者是去找他？这就是标准化的差别。标准化就让人感觉说我完全放掉了对品质、对这种服务能力的戒备。完全相信他的服务和品质是一样的， 这是让你们头疼的事情。 享受的服务，这个其实初期是我们头疼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找到方法之后，其实这是我们下一阶段重点要去做的事情。 什么方法？ 就是更多、更严，就叫更标准化的服务， 把他们定期召集来吗？还是说你们有一套线上的什么 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有很多。其实在这个点上，线上线下首先是要结合的，包括培训。包括这种意识的提升，甚至包括一些标准化的检查都是需要的。因为在这个点上就可以参考说这种比如说便利店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连锁品牌的服务，其实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我举例说，其实麦当劳肯德基在全球都是加盟的，你知道吧？ 知道。 但你从来没有感觉在任何一家肯德基麦当劳它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领域完全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标准化。只是说我们在什么阶段把它推到什么样的高度。 我们知道这个创业圈有很多活动啊， 对， 大家也可以互相的交流借鉴嘛， 非常多。 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标准化的问题， 对， 可以跟同行前辈切磋。 对， 这一年你参加的这种创业圈的活动多吗？ 哎呦，这个还真的不少。 不少哈。 真的不少。你要让我回忆我刚刚都记不住了，记不住数量了。 对，那这样我估计有的故事是会记得的哈。哪些创业前辈或者是创业者同行啊，他们的故事或者分享的观点，你认为是让你很受用、值得借鉴的？ 我觉得呢，首先说，我说如果说故事的话哈，我觉得趣店的上市对我们的触动很大。趣店就您知道这个趣店集团哈， 我知道他做这个 趣分期啊， 这个信贷的小额信贷的嘛， 对对对，小额信贷，对对对，最要包括最早他从学生做起，后来国家禁止给学生做之后，他马上就转型。其实趣分期的起步时间比武功还要晚 啊、 还要晚，但是我觉得其实咱们抛开它的具体业务哈是哪种，它在推广业务的方法上，它在产品设计的这种要求上，和它的业内部的管理模式，甚至说它的这种借助资本把企业做大的这种经验上，我觉得都值得借鉴。三年时间我们还在，实话说我们还在这个领域去拼搏，但人家已经上市了，就至少达到了一个很好的阶段。当然对于趣店来讲，他一定要继续往上跑，罗敏一定要往上跑，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上他是同行业里做的最好的，起步晚但他上市时间最快。 那哪些失败的创业者给你的印象是很深的？ 哎呀，这个 我们不说他的公司啊， 这不说，其实失败案例真的很多。 可以说他的， 比如说这么说吧， 模式 有一个名字跟我们很像的做单车的品牌，甚至倒闭之后，很多人以为是我们，但是确实我们对外还特意说我们没有做这个共享单车。其实我觉得并不代表说一定是这个多大的失误去导致创业失败，但我觉得一定要把模式想清楚，就是当你有。你的模式是不是足够有差异化，足够有特色，足够让你的企业跟别人展开这种竞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 那你看好共享单车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存在即合理。就是说既然 就是你看哈，这个叫三年前就是没有共享单车之前，中国的自行车的销量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但是现在真的大家还有多少人去买自行车呢？ 嗯， 但是大家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的比例不少，反而增加了。甚至大家在从地铁下来，或者说从办公室出来去近的地方去买东西什么的，他经常会使用共享单车。在这个时候，我认为至少这个潜力是有的。但是这个潜力能够支撑几家公司，支撑到什么规模？共享单车它自己的盈利模式，未来怎么能真正实现自我的健康运转？这是作为共享单车的创业者他们需要思考。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最早在做租车的时候，其实曾经想到过做这样的车辆创业，就是你随便扔到哪儿都可以。但最后发现车跟自行车不一样，自行车是真的可以，至少不能扔在大马路上哈。你扔在一个小区门口随便是可以的，不会有人收你这个违章停车的罚款。但车不一样，你必须要停在一个合法停车位，但是合法停车位一定就要付费，包括有人来找到你的车来去做保养养护。自行车一个人走了，第二个人来拍拍土就可以直接坐，但是车可能不一样。所以确实在理念一样，但是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可能会有差别。但是共享单车真的是一个不像中国新四大发明嘛，我觉得这个对于老外还是很有价值的。 那些倒下去的共享单车企业对你们来说有哪些警示？ 我觉得怎么说呢，每家肯定有每家的点，包括说我就说已经有这么多颜色的共享单车了，还有人持续的想要往里去走，甚至我听说还有什么多彩的单车，对吧？所以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决定一定要想明白，在一个已经竞争激烈甚至已经相对形成寡头竞争的行业里边，是不是还有自己的机会，你的特色在哪儿？对，当时我就说这个有一家共享单车行做这种电动升降这个单车椅的，你只要订了这辆车，它自动升降到你的高度。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但是这个创意是不是会导致你可能一年少别人铺几十万辆车？因为你每辆车的成本要增加，增加就意味着你要必须减少你的车辆投放数，那你就要判断了，是车辆数重要，还是一个座椅升降功能更重要？摩拜 OFO 都是手动升，人家也挺好啊。所以在这个点，我觉得创业者一定要想清楚，他们的关键点在哪？ 关键点 就是叫说你的核心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我就是车简单，比如说 OFO， 我的这个叫什么车便宜，我布了100万，也就叫1000万辆，但是有些可能我的这种，比如说我的体验好，或者说我的什么好，我布50万辆的时候，我依然有自己的核心用户，那可以，你就看你的核心用户是不是认你的服务。所以我觉得，你看现在 OFO 和摩拜的竞争，摩拜就是靠体量，甚至他的车都没有智能锁。但是我没有智能锁，我能多铺几十万辆或者几百万辆，我先让市场认可我。那最新的消息不是阿里也投了 OFO，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一定是你要做出果断的，做出一个你认为正确的选择，然后坚持做下去。 好，创业界啊，反正是起起伏伏啊，有些风光，有些落寞啊，有些登场，有些呢谢幕，总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在推动啊整个中国创业的发展啊。朱旭呢，他们的团队啊，从成立到现在呢，也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啊。 对， 现在很多的创业公司，他们的梦想都不仅仅拘泥于公司初创的这个城市。 对， 现在我们都在谈这个创业环境啊。 对 啊，营商环境什么的。 没错 啊，你走过那么多地方，你觉得各地的创业环境有没有变得更好？ 确实会更好。其实我们刚刚创业的时候呢，其实北京的创业环境已经是比较好了，比如说各种孵化器啊，各种各样的资本啊，甚至说各种这种，甚至 FA 就是这种所谓的资本的这种中介机，类似中介机构的这种服务也已经不错了。但是后来在逐渐的参加创业论坛创业的这种分享的时候，我发现甚至各大的各地的省会城市，甚至二线的省会之下的二线城市也开始重视创业这个项目了，然后也孵化了很多好的品牌，比如咱们很多知道的什么三只松鼠啊、莫小寨啊、喜茶呀、都是从甚至三四线城市做得很好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明我觉得中国对于这种创业者的这种尊重和认可和支持其实已经是逐渐在提高的。 各个省现在你说哪个省没有自己的孵化的机构，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这种好的风投机构？ 你个人体验为例，你觉得哪一些省市给创业者的环境是很好的你个人觉得很舒服的？我们不说那些不好的，我们说最优的好不好？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主要工作是在北京，然后我觉得其实在国内，尤其是啊北上广深这几大的超一线城市，其实对于创业者的支持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其实你看，认识创业者， 那不能只在这几个城市。 对，反正现在我了解的哈，包括甚至前两天我参加一个节目，叫山西卫视的《异想天开》 啊， 山西的这个创业孵化器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山西本地，就有很多创业者，甚至在山西都已经作业创业做到全国了，煤炭也好，甚至煤炭之外的这种经济也好，电商做得都很好，你像山太原，之前我遇到武汉。甚至我还到海口参加过当地的这种创业孵化器的栏目，当地的政策也很好，这个什么免税呀、提供免费的办公室啊，甚至有一些说达到多少我有更好的政策，对，其实大家还是觉得说，这个你现在吸引一家创业公司，我觉得对当地政府来说啊，也许十年后它就是马云。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创业还是之前创业啊，哪个更容易？从创业的环境、创业的资金、创业的这个成熟度上来看， 我觉得我能说都不容易，因为真正想创业一定是靠自己的模式和思路，就是即便有再多的这种外界的知识、资本的知识，也得你自己做得足够好才能。所以我觉得你看，从古至今那么多的企业，甚至包括晋商啊什么这个古代的商人，他也是创业，没有哪个我真的觉得很容易能创成功的，还是得靠自己，环境再好也靠自己。 谢谢朱旭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最后也送给你们一首歌。 好的， 没有选《敢问路在何方》这首《五百年沧海桑田》送给你们。 好，太好了，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 桑田沧海，万事也长满青苔，长满青苔，只愿几颗心儿为你死，向往着逍遥自在，逍遥自在，哪怕是烈火焚烧，那是冰雪覆盖，依然是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蹉跎了岁月，激荡着情怀，为什么？为什么偏有这样的安排？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